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，一次就好，我在 三副苦薯片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他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赵腾飞的妈妈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他已经可以自己操纵轮椅，能说一些简单的词组。虽然起床时还需要人帮他翻身，吃饭时还会有食物从嘴角流到衣服上，但基本算是可以生活自理了。照顾妈妈并没有成为赵腾飞童心生活的重心。亲戚们谈论最多的是赵腾飞的工作，而不是那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太。亲戚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老太太也就这样了，重要的是赵腾飞的工作。赵腾飞去了镇上，接送孩子照顾老人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童心身上。童心每天5点钟下班，先去接多多，然后去婆婆家做饭，吃完晚饭再带着孩子回自己家里。离得都不远，路上不需要花太多时间，所以回到家也才8点多，还有时间干点自己的事。日子平淡如水，倒也轻松有序。这天下班，多多说想吃肯德基，童心便带着多多在外面吃了。回到家，见冰箱里还有中午剩下的米饭，童心就切了点葱花，给婆婆做了碗炒米饭。刚端上桌，姨妈就来了。姨妈拉着脸说：就给你妈吃这个呀。 啊， 多多想吃肯德基，我带他在外面吃了，我爸在外面有应酬，就我妈一个人，饭不好做。你们大的小的在外面吃好的，回来就给你妈吃这个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我妈说她愿意吃炒米饭，你们就欺负她说不了话，我就不信她喜欢吃这干巴巴的炒饭。一个病人吃这样的饭能消化吗？我妈是血管有问题，又不是消化不好，有啥吃不了的？你们口口声声说回来伺候你妈，就这样伺候？多多在那儿看着呢，你们怎么伺候你妈，将来多多就怎么伺候你们。姨妈从婆婆手里夺过碗，把炒米饭倒进垃圾桶，然后走进厨房开始洗菜做饭。你们如果忙没时间给他做饭，就言语上，我来伺候。姨妈，我还真不大会做饭，你要能来给我妈做饭就再好不过了，我先谢谢你哦。说得轻巧，他有儿子有媳妇，轮不到我这个当妹妹的来伺候。童心懒得和姨妈斗嘴，便带着多多走了。回到家里，童心越想越气，便打电话给赵腾飞，把姨妈说的话学了一遍。童心啊，我姥姥姥爷走得早，是妈妈把姨妈拉扯大的，姨妈把我妈看得比谁都重要，你得理解姨妈，她呀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习惯了就好。她是你姨妈，不是我姨妈。我回来这才几个月呀，就找我的茬儿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你也真是的，你和多多去吃肯德基，就给我妈整一碗炒米饭，你给她做两个菜，熬点粥，不就没事了？赵腾飞，你也觉得我没把你妈伺候好？那你回来伺候吧。童心，你这么说就有点不讲理了，你嫁给我不是嫁给我赵腾飞一个人，而是嫁给了我们赵家。嫁给你们赵家啥意思啊？我不光得听你的，听你爸妈的，还得听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。赵腾飞，你自己想想，回义城之前你是怎么说的？好了好了，不要翻旧账好吗？咱们尽快适应义城的生活，学会接受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，比如姨妈。无论你是否喜欢，她都是我的姨妈。只要我们生活在义城，就难免会搅在一起。为了让童心接受这些亲戚，赵腾飞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教。叔叔为了安排他们的工作如何殚精竭虑，姨妈为了照顾妈妈如何不辞辛劳，姑妈为了给他们装修新房又是如何费心费力。说到最后，童心竟无言以对了。反正以后啊，尽量少让我和亲戚们打交道。好，我尽量，有什么事儿尽量让我来应付吧。说来也巧，一周后姑妈就拉着脸找上了门。腾飞啊，姑妈有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哟，姑妈，这是咋的了？赵腾飞一头雾水。昨天你姑父生日， 人家老高家的侄子侄女去了满满一桌。我就你一个侄子，提前一星期通知你，结果盼了你一天，你也没来。你是不愿给姑妈长这个脸呢，还是对姑妈有意见啊？ 嗨，这事儿赖我。昨天啊，有领导去镇上检查，我这一忙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 那童心也忙吗？就这几步路，你们都抽不出时间来。亏我还在人家面前把我侄子侄媳妇夸得跟花儿似的，你们反手就扇了姑妈的脸。 姑妈，你看这红包啊，我都准备好了，真是一时疏忽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明年姑父的生日，我一定去好好庆祝一下。喏，这点心意您先收下。 赵腾飞知道姑妈是来征礼的，赶忙取了个红包出来。 姑妈缺你们这个红包啊。 姑妈看见红包，声调更高了，但还是露出了一些喜色。童心给姑妈倒了茶，坐在一旁默不作声。 姑妈，这事儿啊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妥，这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，明天我再去登门致歉，怎么样？ 姑妈不缺你的红包，缺你的人。你们原来在都城，离得远，家里的礼尚往来回不来，大家都能理解。现在回来了，就得做得周全些。 赵腾飞又一番安抚，姑妈才消了气，拿着红包起身告辞。 腾飞，姑妈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生童心的气。你忙姑妈知道，可童心他不忙啊，他应该来呀。一家人过日子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和亲戚邻里处得好不好，关键得看女人。你得好好教教她。 赵腾飞把姑妈送到楼下，姑侄俩早已冰释前嫌。 嗯，我会说她的。 赵腾飞觉得姑妈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，不就是一个红包吗？不就是过个生日吗？用得着跑上门来唠叨吗？明年又不是不过生日了。赵腾飞心里这么想着，表面上还只能俯首称是。送到小区门口，姑妈还没有走的意思。 腾飞啊，还有件事儿，姑妈得提醒你一下。 嗯，您说。 上周五，我看见童心和王老师在教室聊天，好像挺聊得来的。 姑妈神秘兮兮地说。 哪个王老师啊？ 王后生，和童心一个教研室的。 这个王后生啊，人品有问题，前些年和女学生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。你得提醒童心啊，离这人远点儿。咱跟他不一样，这个王后生就是个没人理的下三滥。咱童心那是赵市长的侄媳妇，咱跟他有啥好聊的？ 哦，好，让姑妈费心了，我会提醒童心的。 终于把姑妈送走了，赵腾飞如释重负。 童心啊，你们学校有个王老师。 回到家里，见童心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赵腾飞便随口问了一句： 哪个王老师啊？学校有十几个王老师呢。 教美术的，和你一个教研室的。你是说王后生？对，就是他。王后生怎么了？以后啊，离这个人远点儿。王后生这人精神不大正常。哼，又是你姑妈嚼的舌头吧？人家怎么不正常了？就算王后生不正常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提醒你，离王后生远点儿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哎，什么叫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？你姑妈管得也太宽了吧？一个教研室的同事，我们在一起聊聊学生的情况怎么了？看清，以后我跟谁说话，都得先到你姑妈那儿去报批一下。童心明白了，姑妈这次来，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啊。你激动个啥？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不怕鬼敲门，我怕你姑妈敲门。你告诉你姑妈，她要是再这样捕风捉影、搬弄是非的话，我以后还偏要跟王后生聊天，当着她面聊。这时多多从书房里出来，打断了两人的争吵。你俩别吵吵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三个月后，赵腾飞熟悉了镇上的生活，也认识了一些人。他发现镇上的生活也不全是无聊的，还有一些事是快乐的，比如职工食堂的羊汤就很合赵腾飞的口味。赵腾飞小时候就喜欢喝羊汤，后来县城拆迁，经常喝的那家羊汤馆不见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又找到了熟悉的味道。还有下班以后和张高阳打乒乓球也是件愉快的事，他们可以一连打上两三个小时，然后洗个热水澡，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除了生活，工作也渐入佳境，几个包村的副镇长都愿意带赵腾飞去村里协调工作。赵腾飞利用自己掌握的网络营销技巧，帮助一个农业合作社卖出去了几千斤冬枣，还通过秦昊的关系帮助副镇长弄回了一个上访专业户。这两件事让赵腾飞在镇上声名鹊起。当然这些都是生活的皮毛，还不足以让赵腾飞放弃对小镇生活的抵触。真正让赵腾飞踏实下来的是卫生所里的女护士。这天下午，赵腾飞跟着副镇长去村里协调修路的事，不小心踩着玉米碴子戳破了脚。晚上他去卫生所包扎，正好赶上那个女护士值夜班。这不是赵助理吗？哎呀，下个乡怎么还受了伤呢？你认识我？赵腾飞有些诧异。吴家镇就这巴掌大点地儿，谁家抱回了一只狗我都知道，更何况是你这位都城回来的赵助理。小护士一边开玩笑，一边从药房里取出碘酒和棉签。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？咱们这里都是些粗人，没都城人说话中听，你呀，就别咬文嚼字了。来，把袜子脱了，我给你上点药。 看得出来，这是个干净利索的姑娘。赵腾飞脱下袜子，小护士用棉签蘸着双氧水，在伤口处熟练的涂抹。钻心的疼痛让赵腾飞忍不住叫出声来。都城回来的就是娇气，涂点双氧水还叫唤。忍着点啊，马上就好。伤口包扎完毕，小护士拿出一碟瓜子来。赵腾飞见卫生所没有别人，便和小护士聊起天来。 你叫梁元吧？ 小护士蹲下身帮赵腾飞处理伤口时，赵腾飞瞥了一眼小护士浑圆的臀部，想起前些天下乡时司机老刘说的顺口溜：镇长的酒量，梁元的腚，书记骂起人来要人命。赵腾飞想，眼前这位臀部丰满的小护士应该就是老刘口中的梁元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 啊，听他们说的。 说我啥了？ 说你身材好。 赵助理说话就是好听，不过我可不信你们镇政府那些人是这么说我的。 那你觉得他们是怎么说的？ 他们肯定跟你说过那句顺口溜：镇长的酒量，梁元的腚，书记骂起人类要人命，对吗？ 原来你也听说过呀。哎，那他们这么说你不生气吗？ 梁元的话把赵腾飞逗乐了。有啥好生气的？镇上的生活无聊死了，就当给大家添点娱乐项目吧，反正也就说说，我也掉不了肉。那些司机呀，粗俗的要命，别指望他们说出啥好话来，我全当他们是在夸我呢。 人家本来就是在夸你的嘛。 夸个屁，他们背地里给我起外号，叫我梁定定。 这个我倒没听说过。 从小护士口中听到这个外号，赵腾飞差点笑出声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又说脏话了。在镇上工作久了，不说脏话都不行。 赵腾飞觉得这个小护士有点意思。 在赵腾飞的经验里，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聊起天来都有点扭捏作态。梁元超出了赵腾飞的经验判断。他皮肤白皙，身材有致，这样的姿色放在都城也属上乘。但他一点也没有漂亮女人的矫揉造作，说起话来随和大方，还有一点幽默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